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，可是走到半道上，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，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。徐良的心就一动，暗道不好，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？我呀，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。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。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，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？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。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，也没追上那个影。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，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，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。哇把你悄悄的，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徐良又一想，算了，不要因小失大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，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，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了。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。到码头边一看呢，真有几条船，靠边上呢还有2名水手。由于天平晚了，海风比较大，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，看意思是值夜班的。徐良等上了船，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。谁呀？我。哎呦，这不是徐三将军吗？你还没歇着呢？没有。那您到这儿来有事？两位朋友，我有点事情相烦啊。那您说吧，您尽管吩咐。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，烦劳二位给我乘乘船，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。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，一人给10两。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，这小船就离开岸了。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，一边就问徐三将军，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？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。您上哪儿？万仙岛？ 哟，这可不行啊！不不不不不，要知道这样，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，就怕您上万仙岛，因此呢，告诉我们了，谁也不行动，谁要违背了，就要脑袋。徐三将军，我们求求您了，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，您快点回去吧。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，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。可是事到现在，去也得去，不让去也得去，时间有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，可怎么讲也讲不通。后来徐良急了眼了，白眼眉也立起来了，祸刚东西，我好话都说尽了，让你们帮个忙，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，由我承担，你们怕什么？当岗不听沙西人的，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。 哎呦呦呦，这怎么说的？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，砰砰都跳海里头去了。当然了，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，跳里头人家没事儿，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，人家回了码头了。徐良可苦喽，想要上岸上不去了，船这一解开缆绳，被风一吹浪一打，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。想进水，徐良还不会水，也别说不会，会喝，坛子富，灌满拉倒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徐良也不敢站着了，往船上一蹲，俩手扶着船帮，叫苦不迭。使船他还不会，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，船头朝东，船尾朝西，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。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，哗，哎，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！啊，心里说，闹了半天，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刮的这船不拐弯，又一想不对，刚才怎么不这样呢？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？还是有什么水怪？事到如今，徐良也就豁出去了。从这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，不算太远了，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，靠着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，船也不动了。徐良仔细往船下看，没人。老仙儿心说，莫非这就是万仙岛？不行，我得弄清楚。飞身行跳到岸上，哎呀，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，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，这俩脚一扎到石地上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，确认这就是万仙岛，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，石碑上有3个斗大的朱红字，万仙岛，错不了了。感情这岛子也不小，虽然说看不太清楚，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，山上树木葱郁啊，怪石横生， 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。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，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搭腰，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，叫陆地飞腾法。你想要跑快，非得大哈腰不可，舔胸叠肚那不行。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就像小燕子相似。这快劲就甭提了，一眨眼就3里多地呀、啊！徐良抬头再往前看，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，在石头牌坊的后面，好像是一座庄园。抬头看，石头牌坊上有3个字：二圣庄。到了，对对对对。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，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，故此得名。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，眼前就是贼曹啊，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，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。老仙想到这儿，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。他做梦没有想到，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踩到消息上，心里的跟明镜一样，再想躲来不及了。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，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，方圆能有1丈多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！这洞里边冷风灿灿，让人汗毛都发竖啊！徐良心说坏了，这底下是什么呢？是水，是干的，是尖刀，是竹枪，还是有毒蛇怪蟒啊？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。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，这些年没白费心血。掉到半截的时候，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叫丹田一立混元气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在空中使那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哎啪！贴到帮上的这一招叫仙人挂画。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，他怎么能粘住呢？你看怎么叫功夫呢？你别瞎扯了，我怎么粘不住你呀、啊、你没吃那苦，因此你不会，这玩意还甭抬杠。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徐良呢，用这招决意，扒着一贴到帮上，两只手他腾出来了，把刀叼到嘴里，用食指抠住石壁，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。因此他没掉下去，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，时间长了说在这挂2个钟头都挂不住，劲儿要使完了，气功一破费还得掉下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，哎，掉进去了，掉进去了，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。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真有不怕死的， 赶上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，他活腻歪了，把他整上来看他长什么模样。随着灯光晃动，下来四把钩竿，这钩竿是专门搭人的，长了下能有好几丈，头前带钩。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滑了，徐良一看妥了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，不然命没了。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竿，顶上的人觉出来了，哎哎，摸着了，勾着了，拽，往上一拽，徐良借这个劲儿啊，蹭蹭蹭，窜上旋坑，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。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，有四个拿钩杆子的，四个提灯笼的，都是手把这旋坑的。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、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，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了，冲着他们的穴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开始点穴，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。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，坐在坑边歇了好半天，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心说好险好险呐。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：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。我算捡了条命啊。徐良又一想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？快进庄救人呢。又一想，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？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，让你们自食其果。又一想，算了，大能容人且容人呢，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，为了一口饭吃，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？因此徐良没这么做，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，给他们捆上，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，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。至于这坑怎么的跟徐良无关，老仙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，进了二圣庄。书说简短，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越过几道大墙，深入到心腹重地，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。徐良一看这是内宅，肯定是住人的地方，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。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，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。因此老心脚尖点地，哎，啪嗤飞身上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里看。他瞧瞧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，哪屋有没有灯光，什么地方可能住人。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，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，胳膊肘往上一挂，能没翻脸吗？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，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，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，挺带劲，实质上是夹馅儿的，里面布满了硝烟埋伏，一沾着沉重，这墙往里头变倒，哇，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。白眉大侠是暗道哇，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，不用问，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，可怎么办呢？ 徐良也急了，没等身子落在地上，丹田叫力，哎，又使个云里翻呐、在半空中，徐良是腾身而起，奔一座厢房。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，哪知他脚刚落在厢房上，房子塌了，也是假的，咔！又下来了。徐良也豁出去了，二次叫力，哎，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，奔了院外头了。那有棵大树，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，哪知抓住树了，树也是假的。一沾沉重，树往西边就倒啊！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，缓不了了，心说完了，啪就掉地上。地上不是平地，闹了半天是陷坑，正好砸翻板上，咔啦一声，徐良就摔下去。可徐良准知道，掉到里头就活不了，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？不行，他努着劲儿，哎，又窜上来了，窜出有三丈多远，双脚刚一沾地，咔吧，又是一座陷坑。书不重续，徐良叫一回劲儿，指定得踩到翻板上，叫一回劲儿，指定得踩上，就这样撑撑撑撑撑，连窜过五道翻板。您想想，上墙头一回叫力，房子塌第二回叫力，树倒第三回叫力，五座坑五次叫力，一口气儿躲过八险呐、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，徐良也不例外啊。到了现在，山西堰是精疲力尽呐、眼前一发黑，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。就在第五座陷坑，徐良要掉进去，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，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。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，抓住徐良的脖领子，像扔包里一样，把徐良撇到旁边去。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，为什么呢？没劲儿了，把老心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啪！绿球球的，我仨心算完了。徐良就觉着这身上哆嗦成了一个了，连眼皮也都撩不起来呀、过了好半天，他恢复了一些，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，静悄悄没人儿。乖呀，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，谁呢？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？连推船在救我，莫非同属一人？不用问，有高人暗中相助。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想毕竟是想，事实是这么回事不？这还很难说。老徐想，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，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，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，你还给我准备什么？不就要我这条命吗？我豁出去不就得了吗？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，二次收拾衣服，开始进庄。哎，这回不知道为什么， 可能路线走对了，平安无事，很顺利的进了内宅。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，徐良趴到倒座的房上，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，一看屋里头有二十几个人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正在闲谈。正座上坐着黑白俩老头，黑白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长得是黑脸膛，一个是白脸膛，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。黑脸膛这老头穿青褂子，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，外披英雄氅，一律光头，没戴帽子，高王牛心发转，俨然飘摆于前心，借着灯光一照，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铁观音彭之化，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话呢。其他的人呢，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有背着手的，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，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。山县徐良心里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我听听你们说什么。支棱着耳朵，他注意听着，彭之花正说话呢，要二位师兄啊，怎么光听见钟响，铜牌不落地呢？是啊，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，如果要抓住，这铜牌肯定落地。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，后来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，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，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型的，上头有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各种符号，正中央有个阴阳鱼，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，你说人家这玩意儿研究得多地道，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，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，消息一犯钟就响，当一打点报警就知道有人来了，只要被抓住铜牌就落地，一看这牌上有字儿，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，马上派人把这人就抓来。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。南北二圣说，师妹啊，甭问，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，是吗？那您说他能是谁？哎呀，他一定是山西燕徐良。 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 1033广播书场。 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呐、啊，一个人夜探万仙岛，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，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墓地。可是徐良也到了，人家也知道了，这二圣庄黑白二嫂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。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，叫丧世魁，北圣人叫鬼难拿，丧世彪。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。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，就听南圣人丧世魁说话了：你们没想到吧，徐良徐三将军来了，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。三将军，我为主，你为客，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，请下来吧。哟，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。什么叫全守夜？您看那狗也好，犬也好，在地下趴着，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，这犬就能发觉，他就知道来人了。这人呢，要练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也能学会，这就叫全守夜。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，谁也发现不了，人家发现了，既然揭开盖了，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。徐良索性一掌身，双腿一飘，噌跳到院里，把帽子摁了摁，衣服收拾收拾，把大魂斗魂翘，迈大步往里就走，往台阶下边一站。不错，客人来了，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？哪能哪能呢，来呀，列队迎接。南北二圣彭之花站起来，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。等一见面啊，南圣手捻徐然，上眼下眼打量徐良，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，但是水蛇腰三道弯，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，面赛紫阳干，炸脑门尖下壳，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，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。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的，这叫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。南圣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，冲着徐良一抱拳。徐良，三将军高，我算服了你了，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，他也配。不用问，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，你都安然无恙，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佩服佩服。咱放下别的事都不谈，你是客人，我们是主人，应当以礼相待。三将军往里请吧。 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。徐良也没客气，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，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。彭之华脸铁青着，一句话没说，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。徐良心说，你甭运气，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仆人献茶，南生人这才问三将军，今天晚上来有事儿吧？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，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、我去问你，什么人夜入小姑沙金斗寨，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，什么人背走了省市老太太，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，又是谁把省市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，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。不用问，都是你们干的。你们既然要我来，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。 好嘞，算老朽没说，哦，您就为这事儿来的。 对，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？ 免贵姓桑，桑是魁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。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，也是我兄弟，他叫桑世彪，这就是北上人。那位你们久打交道，我不必介绍了。三将军，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？ 对，我是南北二圣人，我不服你们。 哦，因何不服啊？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，咱们找个地方，定个地点，定个时间，跟三西人见面，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，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，你们就是把三西让徐良掐刀万剐，我无有含怨，全怨我经世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我是个绿球球的，我没能耐，我怨谁？可是你们不敢碰我，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，竟把省市老太太给偷来了，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，你们何必下起毒手？你们拿他当人质，邀我徐良到这来，百般要挟，这是小人的手段，不是君子所为，因此我不服。 哦，为这个，哈哈，也有你这么一说。不过徐良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虽然把沈氏老太太背到这儿来了，并没难为于她呀，那绺头发也不是她的头发，我们是从别人头上剪下来的，不过变个戏法而已。你想，我们跟金斗寨小孤山的康殿臣有连水之好啊，我们就一水之隔，相距不到十二里，我们有什么仇恨呢？我何必拿他的老伴撒气呢？也慢说，我小名还叫个圣人，我就是一般的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。不信，今儿我叫你放放心。来人呐，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。 哎，时间不大， 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， 把老太太请出来了。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，一点没受难为。 尽管如此，不让回家，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。晚上不让睡觉，给带到前边来了，不知是吉是凶。等来到前边看这么多人，老太太有点发懵啊，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。南圣人过来了，老嫂子，你不必害怕，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， 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，全家团圆。 老嫂子，请坐吧。 是，老剑客，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？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。这不，有人来接你来了。徐良这一听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，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。徐良过来一问，果真不假，哎呀，这心才放下。他跟南胜人交涉，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？我来了，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。南胜人点头，好吧，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。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，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。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，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。三将军，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？ 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。 好， 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，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。 三将军，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，他用铁莲花打你，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条，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，肩头上给安了个眼儿。这事儿有没有？ 哎呦，他不发暗器，我不能打暗器，这是他引出来的，这叫自讨苦吃。 是啊，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，听我师妹这一说，你这人很了不起呀。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，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，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。三将军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，不用怎么赢，就像打彭之花那样，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，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，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，我们马上认输，不白认输，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，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，你可愿意？ 那价值太好了，我先谢谢。 慢，话我还没说完呢。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徐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那好吧，方才我说过了，你们把我万刃分尸，大卸八块，怎么处置都行，愿我经世不道，学艺不高，我自讨苦吃，我自己找死，不就完了吗？ 好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。要这样您先歇歇，喝两碗燕茶，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，等你的精力恢复了，咱们再交手也不迟。 好了，我精力早都恢复了，随时随地可以奉陪。 请 枪。 人谁没脾气？ 到了这阵，徐良啊，把一切置之度外，他还上了命劲儿了。 到了院里，人家这好几十号，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，双方面各自做准备。彭之花过来的， 要二位师兄，我有两句话说。 师妹说吧。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，其实不服，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，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，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，不是凭着真能耐，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，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， 不知师兄意下如何？ 算了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打了败仗了，再打还有什么意思？ 不，我非比不可，这回要比赛掌法，他真把我赢了，怎么的都可以。 梁老头挺为难，徐良听见了， 老心一乐，我说老剑客，好好好好，我太欢迎了，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，谁也不带使零碎的，甚至连刀啊剑那是什么都不使用，就凭着这两个巴掌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嘞。 没等俩圣人允许呢，铁观音彭志华飞身往前一纵，唰，把大斗篷甩掉了。这回啊，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，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。可徐良把大环刀、青龙剑都收拾好了，没使，袖面高稳。走行门迈过步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回一伸手，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呢？比人家铁观音呢，比不了。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，犯了轻敌之过。他要拿徐良当回事，不至于败。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，这回再一加劲儿，徐良要想取胜是势必登天困难的。但是铁观音彭之花要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，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，连徐良的医生边儿也沾不上。他就发现这个白眼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，两三丈高，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啊，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场如电。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，手捻着徐然，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，罢了，徐良真够个英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刚才都累坏了，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啊，而后接茬就比武，那不是说笑话呢。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，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，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，可见这白眼眉名不虚传。梁老头没伸手，就在旁边看着。这两个人打来打去，打斗都100个回合过去了，徐良啊撅出泪来了，就觉这两条腿有点发软，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，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呢，稍微一使劲，眼前是金灯烂花。哎呦，徐亮心说坏了，我的精力使没了。哎呀，人讲究是精气神，这是三宝啊，何况是拼命的时候，我精力要不足，我怎么能够取胜啊？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，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。他这脑子一溜号，难免手脚迟钝。就在这时，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，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，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，让你顾此失彼，首尾难顾。徐良啊，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，眼睛都有点发花，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呢，护住要位，耳门能挡住，把软肋忘了。这软肋，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，最少得打折5根肋条，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。就这么厉害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墙头上来个人，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， 就像鱼毛鼠一样嗖就下来了，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，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，啪，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这谁呀、啊、低头看没受伤，老仙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，扎着背往回头观看，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，铁观音就觉得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，手就像没了似的，这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，不看则可，一看是大吃了一惊，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，为什么呢，这位也太难看点了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让灯光和月光一照，就好像现在一万度大灯泡差不多，一根毛没有，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，他天生就没有，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，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，往身上瞅，光着膀子，穿着虎皮坎肩儿，下边系着虎皮围裙，光着腿儿，下边还光着脚丫子，往脸上看更吓人了，没有眉毛。您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，在这摆着有也可，没有也可，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，显得这个地盘太发空，这位就没有。可这铁观音呢，火往上撞，用手点指，呆，哪里来的妖怪，你是个人呐、啊、你还是个魔，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因何暗中动手。他不问便罢，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，呵呵呵呵呵呵，彭之花，铁观音，我就是为你来的，你进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。爷，铁观音听着是熟悉，这声怎么这么熟啊，谁呢，为了弄清楚，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，为防备万一，他拽出一对仙鹤掌，做好了应急措施，几乎来个面对面，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可认出来了，哎呀，他来来来来来来，把仙鹤掌扔了，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，俩手搂住他两条腿，脑袋往裆里一扎，是放声痛哭。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，徐良也莫名其妙。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，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，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，闹了半天你还活着，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，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。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，非常懂感情啊，一看彭之花这样，他心里一翻个，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，他不可能一样，此人把脸儿一扬，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，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了。徐良这个人呢，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，他一看这个事儿，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。徐良在旁边就说、啊、 我说二位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？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明白明白？要不这个心里他太堵得慌了。 老邢这么一说，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。哎，不哭了，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，把彭志华还给拉起来了。你看彭志华那么刁蛮，到了现在软绵绵的，好像个羔羊相似。为什么呢？他觉着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，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，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，也变不成这个模样。那位说了半天，来人是谁呀？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，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，姓江，叫江兆慧。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，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。八怪是八个人，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，铜头铁臂没毛怪。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，是个光光蛋，故此得名。咱再说一遍，他姓江，叫江兆慧。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？那没有，跟现在是截然不里边有番原因。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？咱必须交代清楚。南海归哪管？归海州。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，户口也有几十万了，因为它靠着海边，跟各国通商，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。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，什么金银首饰了，名贵药材了，大绸缎庄了，哎，什么买卖都有，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。随着商业这一繁荣，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，那就是保镖。这保镖是卖命的，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，就得找人护镖。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，没人保镖怎么能行？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，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，你不带的叫人行刺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，有一人姓江，叫江存厚，外人送号叫公平侠。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，叫金龙镖局。江存厚发了大财了，这下可坏了，同行是冤家。由于他这一发财，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。